北京时间22:00。 Music Radio。 时候啊，真的想让自己大醉一场，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。 可以啊，今晚不醉不归。 明天还要上班。 那我昨天叫你，你不出来。 昨晚加班，压力好大，也不知道最后为了什么。 为了什么？为了以后不像现在这样放个假都想那么多。 其实我想， 哎，干了。 身边留着你的烟草味，甚至恨我都还没来得及。你接个电话突然间很神秘，显然不怀好意。你更新的心情只把我屏蔽，却忽略男人的第六感应。那晚下雨你去了哪里？我还能迷创作梦在鼓励，或许我还在幻想你把娃娃变得有一点点善意，我都经不起也受不起风吹草动也不行，或许我还在等着你把借口胡说的特别有道理，淋过那场雨心情只把我屏蔽，却忽略男人的第六感应。那晚下雨你去了哪里？我还努力创作梦在鼓励，也许我还在幻想你把娃娃变得有一点点闪避，我都经不起也受不起风吹草动，也受不起风吹草动也不行。